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晴转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日坛中学和华中师大一附中朝阳学校。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18年全国高考报名考生人数达到975万人，比去年增加35万人。本市最后一年小升初特长生招生将在本周末进行现场考核或复试。海淀小升初寄宿生减少招20%，民办学校学费普涨数千元。好，以下是详细内容。根据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高考报名考生人数达到975万人，比去年增加了35万人。本市进一步规范和调整高考照顾加分政策，从今年起，省级优秀学生等5类考生将不再进行高考加分。而在取消多类考生加分政策的同时，北京市今年增加了一项高考的照顾政策，公安英模子女报考高校，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本周末将进行本市最后一年小升初特长生招生现场考核或复试。按照市教委的要求，2019年起，本市小升初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今年小升初特长生的比例要求维持在本区初中招生计划的4%以内，与去年持平。城六区中，除东城区之外，其余5区特长生的报名门槛更为严格，部分区特长生的填报志愿设限。在艺术特长生等方面，各学校仍然重视非遗传统项目，海淀区至少有6所学校均招收明月特长生，部分学校新增冰雪特长生。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2018年中招直播咨询。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日坛中学、华中师大一附中朝阳学校和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首先走进日坛中学，请出日坛中学副校长张勇。张校长您好。 大家好。 教务处主任梁志鹏梁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请张校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学校一个招生计划的总体情况吧。 好的。 日坛中学在2018年的中考招生中，可能是计划，我们整体计划是招收的是180人。 嗯。 在与2017年相比较来说呢，可能我们今年的招生计划有所压缩，在40人左右上。 嗯。 整体来说是这样一个情况。在招生过程中，名额分配和校高到校的统筹计划的情况呢，我们上一年的招生是这样的，整体的录取人数是219人，其中名额分配是86人，计划性招生也是86人，还有我们的资深学生是38人，还有我们的校高到校是名额分配是校高到校是6人，这些整体来说我们是219人，但是今年呢，我们计划招生呢是180人，整体来说就是名额分配和计划招生呢大约在60人左右上，就是整体是在本个情况。 那么针对今年的一个新高考改革，咱们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有哪些新的变化和亮点呢？ 如果说新的亮点和变化呢，应该说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个是分成，再一个是选科，再一个是生涯教育。根据我们学校的情况，以行政班与选科教学班并存的方式来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向语文、数学、英语进行分成编班，满足学生分成学习和教师分成教学的需求，借行政班保留行政班班主任，有利于学生的教育管理，向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地理实行的是6选3选科走班，体育学科呢男女生分开上，按照项目课程实施。对学科分成教学来讲，主要是高端学生培养，争取学科竞赛优异成绩，提高他们冲击自主招生的能力和水平，为优秀学生考入国内外知名大学创造条件，同时带领这些学生呢走入高校进行实践学习，与高端人才进行零距离的交流，开阔学生的视野。对于大多数学生，教学中强化学科基础性知识技能的落实，为学生考入名牌大学打基础。第二个呢是像6选3选科，能为每一个学生设置选科走班课表，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生一课表，满足每一位同学的选课需求。要不说亮点的话呢，应该说是新高考改革以后生涯规划教育势在必行。我们学校每周固定课时对全体学生开展生涯发展规划教育，学生生涯发展规划包括人生规划、职业规划和学业规划，重点是学业规划。学业规划主要解决选课、选考、选专业、选高校以及高中3年的学业安排和管理，他让每一位学生学会为自己的生涯发展而规划。该课程帮助学生进行自我探索，充分了解自己的基础上，拓展对专业和职业的了解和认识，进而找到当下最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使心中始终有目标，学习始终有动力。通过生涯发展规划教育的扎实推进，解决了学生的一些生涯发展困惑，比如说怎样进行选课、选考、选专业、选高校和选职业等等，转变了学生的学习态度，使学生由被动学习走向主动学习，使学生普遍产生了系统思考人生、规划人生的想法。我们学校正在建立了一支专职和兼职相结合的生涯教育的师资队伍，建立导师制，导师主要包括学生顾问、特需导师、成长导师和学长导生4类，每位学生都有一位成长导师。学校制定导师制的具体实施方案和评价机制，实现班主任制和导师制并轨，引导学生生涯发展的管理机制，同时积极探索利用生涯发展档案袋记录学生生涯发展历程，作为评价学生发展状况的依据，并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相关内容之中。学校成立学生生涯发展规划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工作始于学生，终于学生，源于新课改、新高考下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实践性、创新性、学术性和常态化研究，为了每一位学生的生涯发展服务。相应的生涯发展规划教育的课程体系的开发， 实践基地、高校专业探索基地的建设、创新实验中心的建立以及系列主题活动的开展，都将为学生生涯发展规划教育提供了平台和保障。 是从高一一进来以后呢，叫做学科分成，分成按照分成分班，等到高二的时候呢，是六选三的选科走班。 嗯，好，就一上来先把基础给打好了，然后高二的时候再进行这样分班的一个模式。 高二是这个六选三的 啊， 叫分成走班。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邀请出华师一附中朝阳学校党总支书记丁书清。丁书记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另外我们还邀请到了华师一附中朝阳学校校长谢真祥。校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首先呢，我们请谢校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招生计划的一个总体情况吧。 我们华师一附中朝阳学校今年总体的招生计划是100人，比去年的115人略少。我们这个计划的分配呢，主要是这几个部分，一个就是优质高中学校名额分配，再就是北京市统一招生计划。前面的这个优质高中学校名额分配呢是42人，统一招生计划的人数为58人。这个统一招生计划的人数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直升，就是我们初中的学生可以直升我们本校，25人。再就是因为我们是棒垒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的棒垒球特色生是5人。 学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咱们还有哪些特别的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第一个呢，我们学生在选报我们这个学校的时候，要看看我们学校的理念，因为这个理念跟我们学生的这种他的发展方向是相匹配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跟总校有一个联合培养机制，我希望呢，在数理能力比较强的学生报我们这个学校比较好，因为我们这个学校呢，在朝阳区，属于优质引进校，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考生呢，第一志愿报我们这个学校，录取的几率比较高。 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有请出丁书记了，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一些亮点的实践平台吧。这个是也是往年家长和同学特别关注的哈。 应该说我们学校啊，它着重打造的呢是培养的人才目标，就是三件目标，培养的身体健壮、心理健康、思维健全，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目标。所以围绕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呢，我们有我们一套很完整的一个这个活动课程的一个体系。比如说像我们的思维课堂，我们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特色，重在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和思维能力。再有一个呢，像我们的其他的实践课程，像我们的总校跟读，我们从初一年级到高三年级吧，就是孩子们入学，我们每个孩子都有一次到总校跟读的机会，亲身去感受一下，就是总校华师一总校的那种育人氛围。 是直接去武汉是吗？ 对。这是一个，这是我们的总校跟读，是研究性学习的一部分。另外一个，我们还会围绕着校园文化，这个荆楚两地文化相融相生的这样的一个校园文化呢，开展，组织学生开展一些境内和境外的其他的境内境外的研究性学习活动，搭建这个平台。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境内开展的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就围绕着培养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比如说我们要开展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的，像我们的社区服务，像我们的学农基地，参加学农活动。我们还是北京市的一个北京市一个学农的一个特色校，是吧？我们是学农基地啊，我们是一个基地校。再有一个开展的像什么荆楚文化游、荆城文化，我们有一个品牌，还有一个叫做走中轴活动。每个年级的孩子到学校都有一次机会， 是走北京中轴线。 对，沿着中轴路，然后走，我们大约是半天的时间吧。从永定门开始出发，最后到故宫博物院。就是中轴路走一部分，6.8公里左右吧。就是我们作为叫做优质资源校，每年我们有，像今年我们有42个招生指标。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统招了， 就是统招。另外我们因为有初中，我们还有可以有直升班，我们有直升班这个政策，每年我们会在我们本校初中的学生当中选拔一部分优质学生，而且在自愿的基础上直升我们学校。但是所有的这些孩子们都要参加中考，填报志愿。 好，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丁书记和谢校长为我们进行的介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行政副校长孙兆杰。孙校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欢迎孙校哈。首先一上来请孙校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一个招生计划情况吧。 工大附中2018年中招面对长期的考生，共招收210名学生，其中呢名额分配呢计划是88人，校额到校17人，统招105人，共计是210人。 其实咱们学校形成了这个人文电机科技领航这样的一个特色的课程体系哈。其实从这个课程体系咱们当中也能看到咱们学科的一些优势哈，就是人文和科技方面的啊。所以说这个是咱们人才培养的一些侧重哈。近年来咱们学校开发了一批满足学生个性化的一些校本课程，这个也是非常丰富的哈。那具体这些课程里面包含哪些亮点呢？ 我校的已经形成了以中国梦为引领，依托已有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与技术、艺术与欣赏、健康与生活四大领域的课程，努力构建富有活力、具有特色的电机课程群和领航课程群。我校的电机课程群呢，侧重核心价值观的渗透和人文、科学、艺术素养的提升，以及健康体魄、健全人格的塑造。领航课程呢，则是在电机课程的基础上，依托我校已有的精品特色课程，更加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例如我们的电机课程中含有以书香校园主题活动、软硬笔书法比赛等一系列的活动，重在呢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前不久我们举办了歌风雅颂经典阅读的成果展示，市区领导以及多家媒体呢都对此进行了报道。4月23号，北京市阅读课程建设推进会也在我校进行，全市200多名学科阅读骨干教师参会。我们强调课程呢要对每个孩子负责，适应每一个学生的发展，积极创新开发了大量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的校本课程。每学期学生自主选择的校本课程就有30多门，涉及人文与社会、科学与技术、艺术与欣赏、健康与生活四大领域。我们开设的天文学初步、智能机器人、数字化学实验、中学生职业规划等10几门课程呢，被评为朝阳区高中的优质的校本课程。天文学初步荣获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优秀成果2等奖。学校人文电机科技领航的课程体系呢，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我校学生在近3年朝阳区中小学生创新性学习成果评选中连续获得金奖。2017年 VEX 机器人社团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总冠军。学校呢也被评为了北京市亲朋歌剧团、北京市培养创新拔尖人才的实验基地校。近3年呢，我校的高一高二年级学生有30多项创新性学习和研究性学习成果在区里获奖。例如我校学生的创意项目基于蓝牙的手势操作系统获得朝阳区中小学生创新性学习成果评选中学组金奖。基于 LED 光立方的 3D 转 2D 投影获得中学组银奖。基于物联网的花卉自动养殖获得中学组的铜奖。此外呢，我校在各个学科竞赛、体育竞赛比赛中呢也频频获奖。我校呢人文电机科学领航的这个课程体系哈，正好与新高考改革的核心价值呢取向不谋而合。实质上呢都是要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围绕着立德树人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新高考改革呢要使学生的选择权不断的增加，这就要求学校不断完善原有的课程体系，同时呢创新教学方式，积极推进分层教学和走班制。在高考改革的新形势下， 不同的学生选择的学业水平考试的科目会有所不同，同一科需要有难易程度不同的教学班级可以选择。实施分层教学和走班制势在必行，成为高中教育面临的一个新的课改课题。首先呢，我们学校成立了五个研究组进行了这个专题的研究。 嗯。 啊，第一组是课程建设与实施组，第二组呢生涯规划研究组，第三组呢教务管理研究组，第四组呢教学质量研究组，第五组教学硬件配置及管理的研究组。 嗯。 基于上述的五个专题小组的研究吧和充分交流，我们研究出学校新课改高一年级课程实施的五套方案。然后呢，优中选优，采取了第五套方案。高一第一学期开始校本课程走班，每周三下午校本和这个社团课由学生自主选择走班上课。从高一的第二学期，四月中旬开始，这个选考的科目物理、化学两科实行这个预走制。 嗯， 这个进行预走制呢，有几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是预走班呢实践呢是这个适应性的一个过渡，为高二呢即将正式开始的六选三走班学习呢这个奠定基础。 嗯。 二是呢选择高一下学期这个时间段呢进行预走班，是因为学生已经适应了高中的生活嘛，已经开始思考了如何选课呀、选考啊、选专业。 嗯。 是在学生初步选择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学生呢聚焦自己的优势科目和兴趣志向。争取呢在高一年级的学习结束时呢基本上能够确定所选的科目，顺利过渡到高二的选课。三是呢在物理和化学学科开展预走班，考虑到是这两门课是传统的高考科目，在本届的这个课改中呢，相对于其他这个科目来说呢，课标啊、教材呀、和教学内容的变化呢相对较小。 嗯。 而且这两门课的这个合格性考试教学进度也基本完成了。从目前在校的高一年级实施预走班后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教师教学和学生的学习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还有更多详细的内容哈，如果家长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学校电话进行咨询。咱们的联系方式， 学校的联系方式5876-8366。 嗯，丁书记和杨校长这一边，咱们公布一下联系方式吧。 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85854112， 请梁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的联系方式是 65061128。 好，今天也再次感谢。谢五位哈，这么庞大的阵容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教育面对面收听，我是主持人晴天，明天不见不散。 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